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是 Jeffy。 Hello Jeffy 呢，就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火星、但呢其实原来个半钟头呢都还是有些东西是讲漏的，讲不完。所以呢就今集呢就不好意思了，我们有个新的话题，不过现在买个小小关子，未讲之前呢我就讲一点就是火星。火星呢其实上个礼拜呢临尾其实有少少我哋叫落雨收柴嘅味道，就係讲到嗰个发射窗口嗰个问题呢 ,launch window 呢，原来因为我哋係要用一个最少即係废耗能量或者燃料嘅轨道呢，叫荷夫曼或者霍夫曼轨道呢，其实就係一个即係比较狭长嘅椭圆形轨道呢，就一头就掂住地球轨道，一头就掂住火星轨道。但你掂住轨道冇用㗎，你真係要发射嘅时期地球就即係喺嗰个位置，但你去到嗰个火星轨道嘅时期，你要火星 就要 真係喺嗰度至得㗎嘛，轨道就唔係等于喺嗰度㗎。咁所以呢其实你要计准嘅时间嘅。咁但係返嚟嘅时期亦都係一样喎，係咪你跟返即係其实係呢个椭圆轨道嘅即係一半呢你就去咗火星。咁但然之后呢下半部嗰个椭圆形呢 就要去接返地球轨道。 咁但係同样道理㗎，你喺火星离开火星啫，但当你返到地球轨道嘅时期，你又要咁啱地球真係行到去嗰度至得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呢、這个就叫发射窗口。咁但呢个发射窗口呢就弊家伙，因为计过呢去程呢即係按照咁个荷夫曼轨道呢就大概要即係差七个月。回程呢其实都係差唔多时间七八个月㗎、但係因为要符合呢个咁样嘅大家个位置上嗰个配对呢、原来你就要喺火星上面呢要等458日， 等咁耐， 即係1年03个月你先至有下一个发射窗口返嚟，咁你死啦。即係當然你話我咁辛苦去得火星，即係正如我哋成日都話啦，嘩咁坐咁多個鐘頭飛機去咁遠地方玩，梗係玩耐啲啦，唔通玩兩日返嚟咩？冇錯，但係而家唔係講緊兩日三日或者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係講緊458日喎。 但咁樣喎，呢、這個荷夫曼軌道呢咁佢係最有效即係最慳能量㗎。 最慳燃料。 咁但係可唔可以譬如我即係我就唔知道用多啲能量呢咁嘥多啲嘢。 問得非常之好、其實確實係嘅。呢、這個呢其實我都打算上個禮拜有會講，但後來都發覺嘩可能唔夠時間呢，我都冇擺喺個筆記簿度，不過我憑記憶呢我都可以講到嘅。呢、這個呢當然係我哋用而家嘅科技呢用所謂叫做化學燃料。嘅火箭咧係完全做得到嘅，頭先嗰樣嘢。雖然當然係嗰個花費好浩大啦，係嘛？即係，但係如果你話要我哋唔跟荷夫曼軌道，我哋係一個短啲嘅直接去，甚至去到我哋唔使等400几日嘅，我哋中意幾時翻就幾時翻咁樣樣，係嘛？咁嘅時期咧，其實對你嗰個火箭嗰個要求咧係高好多嘅。以現時我哋而家嘅化學燃料嘅火箭咧，其實係做唔到嘅， 仲未做。 因為個問題咧，你嗰個火箭嘅原理好簡單啊，因為你要去進行咁大嘅速度改變，其實喺太空航行學入面咧 ，astronautics 上面嗰個嘅術語叫做delta v。delta 就係一個三角形啊，即係其實希臘字母嗰個 delta 第三alpha beta gamma delta 第四個字母嘅大寫，就係一個三角形。v 就係 velocity。佢 delta v 咧，其實所有太空航行咧都係講 delta v 嘅。delta v 意思就係話將你嘅速度改變。嗱，唔好忘記喺速度喺物理學入面係一個矢量嚟噶嘛，係一個 vector 嚟，所以佢個改變咧係包括 speed and direction。即係嗰個速度同個方向㗎，咁佢呢個改變呢其實就係最生燃料㗎。咁但係你要達到咁嘅 delta V 呢，你就要帶好多嘅燃料去啦，係咪即係化學燃料嚟講。但係呢度有個死症，你帶得越多化學燃料呢，你個重量 就 越多。咁嘅時期重量越多嘅時期，你需要嗰個 delta V， 即係造成嘅 delta V， 你嘅燃料又越多。咁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嚟㗎。咁即係話以現時嚟講呢，我哋用化學燃料係做唔到。其實呢個亦都咧，點解我哋而家用多級火箭啫嘛？因為以前咧，即係19世紀嘅時期咧，其實有啲人就計算啊，可唔可以用火箭去到太空咧？咁樣即係開頭一計咧，就係唔掂嘅，計極都唔掂嘅，因為你要帶嘅燃料咧係好多，所以佢又好重，所以你又要更多燃料。所以咧後嚟咧，其實即係19世紀末個柴爾考科斯基咧，即係其實俄國一個嘅中學教師嚟嘅嚇。咁佢自己一個籍籍無名嘅小鎮入面咧，佢計下計下咧，佢就諗到呢個多級火箭嘅概念係好精彩嘅。咁咪就係咯，第一次火箭點火咁啊，發射咁上下就抌咗佢。 抌咗佢，第二節火箭點火又抌咗佢，第三節又點？呢種叫 multiple stage rocket 咧，就其實喺某一程度上就解決咗，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惡性循環。你越帶多啲燃料，佢就越重，越重又要越帶多啲燃料，死梗啊嘛，係嘛？咁但係你呢個多級火箭咧，係可以解決到上太空嗰個問題。但係你如果去火星咧，你用多荷夫曼都冇問題。但係你話我唔用荷夫曼軌道，我用一啲快捷啲嘅軌道咧，其實化石燃料係搞唔掂。所以其實係要用新嘅火箭技術。咁當然，如果你話一下就去到所謂核子火箭咧，其實係得嘅。但核子火箭我哋而家就冇發展啦。其實美國喺60年代嘅時期發展過一排嘅，咁但係就因為即係大氣嗰個核爆禁試嗰度咧，就後嚟取消咗。嗰個叫做獵互助計劃。Project Orion 就是怎樣呢？當時是很原始的，用原子彈一路扔下去，將原子彈一路擁過太空船，這樣去做一些很即初始的實驗來的，先導實驗一個 pilot 來的。但是後來都因為這個大氣核試禁爆呢，即是禁制這個爆炸呢，就放棄了，亦都覺得係即係暫時唔需要住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叫做離子火箭啦 ，Iron Rocket 啊，即係離子。咁佢係利用呢、這個即係這個電池的即係相距嘅作用啦，即係電場啊相距嘅作用咧。咁理論上咧，其實我哋而家科學家都已經做到一啲小型嘅離子火箭嘅。咁大型嘅離子火箭咧，其實而家嗰個技術咧都未好成熟。啊，即係佢係一啲無人嘅太空船咧，佢有啲都用呢個離子推進器嘅，因為個關鍵咧其實在於嗰個所謂後退速度啊，或者個噴射速度咧係好緊要嘅。因為你化石火箭雖然它是化石燃料、但化學火箭呢，它燃點的時期就算它燃點幾高温度都好，即是化學反應呢，它得出來的氣體的膨脹的速度，即是說它後退的速度呢是有限的，即是每秒不知道多少公里這樣、其實用幾多米嘅通常，咁但係個問題咧，你去到離子火箭咧，原來佢用個電池相距嘅時期咧，佢嗰個離子離開個火箭向後噴嗰個速度咧，係大過嗰啲化學燃燒率所能夠達到嘅速度高好多嘅。而呢個核子火箭都係，即係你都可以因為核爆嘅時期咧，佢製造出嚟嗰個高温同埋個壓力咧，佢可以令到啲物質向後噴嘅時期，你知火箭最主要之所以向前飛就係因為有嘢向後噴啫嘛。咁佢個向後噴嘅速度咧就係關鍵性啦。咁化石燃，唔好意思啊，化學燃燒 chemical burning chemical combustion 咧，其實佢達到嗰個嘅即係 velocity 啊，個 exhaust velocity 即係個噴氣速度咧，就局限咗佢嗰個威力。所以你荷夫曼軌道咧就一定係化石化學燃料，但係你唔荷夫曼咧，你就要新嘅技術。咁暫時嚟講咧，科學家都唔諗呢啲即係新技術住噶啦，佢情願都係即係化學火箭 chemical rocket 咁樣咧，反而就點咧？係佢諗到個計仔好型，就係話我哋都係用 chemical rocket 嚇，哇，好似講英文安全啲嘅啫。用 chemical rocket 咧，佢都係用一個類似荷夫曼虛程嘅荷夫曼，但係佢話回程咧。因為你回程的時期回到來呢，其實你是要一個減速跟這個地球匯合，它就不是直接回地球，它很巧妙，它說我們再入一點入太陽系的內圍一點，經一經金星，如果你經一經金星，就可以利用金星的引力場就來去進行我們的速度調整，就變成我們不用帶太多的燃料，但是我們也都是可以達到那個 Delta V。 既然是這樣的時期，因為我們的 Delta V 夠高，我們就不需要等458日，這個關鍵就是我們只需要在那個火星上面逗留30天。咁30天就好正喎，係咪啊？講真，即係你3天我都覺得唔正啦。你咁辛苦去到，正如我哋去旅行咁樣，係嘛？去到南美洲咁，你話玩2日飛翻嚟，你死得啦，係嘛？飛30個鐘去玩2日，咁但係個問題，哇！我哋飛7、8個月去到，都要玩30日啦。咁玩30日就抵玩啦，係嘛？就唔係玩458日啊嘛。咁30日探險火星，然後翻嚟正嗱，咁樣咧仲不得了喎。其實科學家咧就計算咗有一個行程嘅，就係話啱啱嗰個最近我哋嘅發射窗口咧。其實呢就是今年，不過當然其實已經過了啦，過了秒啦，冇可能啦。但我睇即係網上面查到有啲資料呢，即係啲科學家計算啦，好有趣㗎啦，俾大家有個概念。如果我哋係今年1月15號有個發射窗口，就係發射嗰個太空船呢就離開地球，就跟呢個荷夫曼軌道呢，就將會喺8月27號咁未到啦，即係就快到啦，就會抵達火星啦。咁然之後呢，你喺上面呢都係一個月左右，就9月26號呢就離開啦。嘩，好正呀，9月26號。咁然之後呢，佢就會喺出年嘅2月23號呢就會飛掠金星。 即是他就過境不入、啊、即是他本來過了地球軌道，但他再闖入太陽系的內圍多少少，去到金星的軌道，那他就掠過金星2月23號差不多過年那時候，然後呢就會在7月14號出年7月14號就回地球了、 嗯 但是關鍵就是說他因為在火星上面只是大陸30度，整個行程短了很多、嗯、那你所需要帶的空氣啊、水啊、食物啊是不是短了很多、嗯、那所以呢這個呢技術上是可能的、 嗯 啊、不過這個發射窗口已經過了秒了，那下一個就不知道什麼 時候 了、有得計的，其實很容易計，天體力學那些東西，因為地球火星的軌道是即是已經計算出來了，那下一個呢我相信都趕不及的了，可能再他可能不知道隔幾多年的，可能要幾年就一次， 幾年之後 幾年一次這樣，那所以呢、又不是說那麼疏的，又不用怕，又不是說一千年一次那些的，是不是你又要等 那那些火箭呢發射呢，那是不是要個地台的， 在太空不用的， 在太空不用， 但 你在地球當然要啦，但說真的其實呢大家 有可能有個誤解，其實你譬如火箭發射呢在個發射台上面呢、 啊、 基本上那個台是不需要的， 其實沒用的， 其實沒用的，它不是一個台頂住它、啊、它完全是因為你只是等完嘛，推著一個氣球、 啊、 很漲很漲、啊、但然後呢我一放手即是那個口、啊那個啊、一放手的時候那個氣球是不是通處飛、 啊、 那它都不需要發射台的、 嗯、 根本 你一放個口的時期、 啊、 因為它你開頭吹入去的氣壓很大嘛，咁佢啲橡膠俾佢谷漲咗嘛，咁、 嗯、 但係問題你一放手嘅時期，嗰啲橡膠收縮翻嘅時期，咁嗰啲而且個氣壓大咗啦，大過出面啦，咁佢咪會噴出嚟咯，咁、 嗯、 噴出嚟，只不過因為咧，佢個噴氣口嗰度咧，就即係唔係好固定啊嘛，咁、啊、所以咧，你要發覺出嚟嘅時期咧，佢啲橡膠喐下喐下咧，咁佢咪哇滿天飛咁喺個房度飛來飛去，啄最後啤咁啊，即係墜曬落嚟，嗰、那個其實就完全係火箭嘅原理嚟㗎啦，所以做科學實驗好平㗎咋，係嘛？因為你買個氣球幾多錢啫，係嘛？兩毫子都唔使一個氣球，其實就係牛頓就講呢、這個就係、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啫嘛。咁、嗯、所以咧，你火箭升空嘅時期咧，其實個發射台唔係需要嘅，嚇佢凌空都得嘅，你可以好高好高都得嘅。但係你要即係、就是、你開頭梗係要啲人你固定嗰個火箭啦。但係當你喺個軌道入面嘅時期咧，你 anytime 發射都得㗎。 哦， 係嘛、嗯？你已經喺個軌道嘅時期，咁你一發射嘅時期，佢就會改變佢個 velocity， 即係方向與速度啦嘛。但係個問題，你個 velocity 嘅改變足唔足夠令到你去到嗰度咧？就係、是、你計嗰個 delta v 啦。係、 嗯、 即係如果大家睇個引力邊緣啊，抓布落啊咁樣，由呢度走去嗰度，由嗰度走去嗰度嚟去嚇自救咧。其實講得一樣嘢都係講 delta v，、即係如果太空航行咧，就係呢樣嘢。好啦，咁啊。差不多補充完了，咁就本來呢如果真係仲講呢，我亦都預備咗啲材料呢，就係、是、小說同埋電影之中嘅火星嘅，咁、但呢個諗下諗下唔好啦，我都係第時先講，一講呢隨時可以講一個鐘都得嘅，咁因為我哋今日要開個新嘅話題，係 好啊， 咁新嘅話題呢好有趣，今日呢就同大家一齊呢就探世界， 係點探啊？ 探世 遊， 係咪即係話 去遊山玩水啊？ 乜都唔使做咧，咁啊講真係都知啦。其實乜嘢都唔使做咧，就絕對唔係探世界嚟嚇。即係或者係我直情唔俾你做嘢嘅時期咧，你悶到嘔啊！你就係、是、個問題，你揾啲自己有興趣嘅嘢做啊，就係、是、最開心噶嘛。咁、但係今次呢個探世界咧，即係我玩呢個諧音啦嚇，即係而家叫石字啦，係啦。咁呢個探咧就係、是、石字邊啊，一個木。碳嗰個碳、啊、山字頭一個灰咁樣啦嚇、啊，即係灰色嘅灰。咁、其實就是 carbon 啦、我哋就講緊呢個碳呢種元素。